故事，故事里的胡同。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你好982，我今年的生日愿望是再也不要去口腔科展示了。前天我刚刚拔完两颗智齿，因为位置不太好，医生薅了半天才拔下来，过程非常痛苦，到现在嘴还是肿的，说话也说不了，所以希望这辈子再也不要去看牙了。我是小赵，出生于95年5月，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你把我疼到的那一天，我睁开眼见了你一面，人出生去自动然一遍，我属于你没有缺陷，所有你说的不见你绝对自信，重新争夺第一，我的功能就是保护你，上天入地如影随形，不离好吧就接不接，从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幸运，没法只是这皮肤有温度，甚至能呼吸。十秒钟你房间打扫完毕，三分钟留下开着灯，你男朋友不怪我演得出去，你寂寞我陪你担心，可是热闹并不让我生病，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除了我绝对不 可视化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特别直播，创造982，聆听青春，见证未来。 聆听青春，见证未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主题日创造982特别直播，我是主持人张悦。那么今天大家如果还在开车的话，可以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新浪一直播活力982以及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正在直播的我们，我是嘉宾雨维。 嗯，没错啊，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我们正在建卫大街14号全国首个可视化直播的平台为大家呈现今天的节目。今天的日子特别的特别，因为今天是6月26日，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的生日，祝他生日快乐。 是的，其实细细想来呢，一年已经过去了。在去年的今天呢，国家广电总局批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第10个频率北京青年广播开播。如今呢，我们已经在这里和您度过了365个清晨。 嗯，今天确实非常的特别啊，今天是一周岁，一周岁还很嫩啊， 嗯， 但是还是向往着这种青春，正因为是青春，正因为是青年，所以他有他自己的干劲儿。我们的确在这一年创造了很多第一，因此我们用创造982来为一周年命名，这些第一值得大家期待。 是的，我们要细细数一下这些第一有什么了啊。嗯，我们的是第一个启用可视化直播间平台的，我们率先把微信视频连接加入到了常规的节目中。我们呢也是第一个引入虚拟直播间，还深入到高校的各个角落。可以说呢，有青年人的地方就有青年广播的声音。 嗯，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将会从早晨的8点一直到晚上11点，那么我会把北京青年广播全频打通来进行特别直播的节目，会给大家一个音视觉啊双这个感觉的享受吧。 是的，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呢，是我和雨维搭档陪伴大家，今天的主题是 青春一下。是的，在8点到10点的这2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您不仅可以看到 BTV 的新闻主播张默在青年广播的直播间里播新闻，您还可以听到 BTV 跨界歌王的主持人丽坤版的深夜广播节目《蓝调北京》。 哎呀，特别期待丽坤版的这个春晓的《蓝调北京》是什么样子啊！当然了，今天我们还会面向全世界首次发布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新版的团歌啊，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新版的团歌，是由毛不易等等的我们的年轻的演艺歌手明星一起共同这个为大家呈现的。 嗯，那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今天的节目呢？好了，我们先进一个小片花，回来后揭开今天节目神秘的面纱。 接下来隆重的邀请丽坤啊和我们的这个张默 BTV 的张默啊一起给大家亮一个相啊。 嗯， 我们看到我们已经在这个虚拟直播间里看到了丽坤啊和这个张默的样子啊，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所有青年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卫视的主持人丽坤。 哎， 今天我们北京卫视的时候用可视化的方式和大家见面。 嗯，好的。 北京卫视亮相的一个新闻主啊，我是张默。北京您早，今天呢我没有上跑这儿来了。 嗯， 那红绿灯呢昨天上过了，所以今天呢正好又赶上这个青年广播的一周年的日子，所以特别开心在这里和大家聊天。 哇，这感觉这个雨薇咱们俩可以撤了。 主持都是大家都是主持人吗？ 就感觉我们把镜头转到那边去就 OK 了， 就好像是在看电视一样。 今天一周，那当然这个今天能请到丽坤还有张默感觉非常的开心。 嗯， 因为两位是 BTV 的这大拿啊。 对， 我们是青年广播是一周年。 嗯， 啊， 其实就是我觉得今天请到张默老师和丽坤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呢，其实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在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嗯，同时也可以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新频道， 嗯， 给一些经验。 没错啊，我们进一个明星的小片花，来看看有哪些明星祝福我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 嗯， 大家好，我是张杰，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 Hello 九八二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比比周笔畅，聆听青春，见证未来，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 是吧？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杨波。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佳妮，在这里要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生而不同 ，Happy Birthday。 Hello， 九八二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武大靖，聆听青春，见证未来，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Hello， 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小斐，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见证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毛逼，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 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贾玲，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聆听青春，见证未来，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我就觉得这个一周岁的时候不一样，啊，有那么多明星，包括丽坤和张默来到我们直播间， 是的， 让我们感到非常的紧张， 紧张到不知道要说什么，是吗？ 对，紧张到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啊！就想问一下丽坤和张默，你觉得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和你想象中的传统的直播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童哥哥说，我说你们真的特别了不起，就是我们在电视台可能那个直播间会更大一些，然后整个的这个灯光效果可能比这个光要多很多，然后镜头会多很多，但是其实我刚才看到我们的呈现效果，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好。我说真的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里，不仅仅是有 LED 大屏幕，然后我们还有虚拟演播室，然后还有这么多镜头的呈现，我觉得就是我们青年广播的同事们真的是太有想象力了，而且真的是把我们所有的镜头还有所有的空间都运用到极致了，真的是为你们的智慧点赞。 哎呀，这个能听到夸奖感到特别开心，但是背后特别不容易。我们是干着广播的工作，操着电视的心。 说该加钱了是吧？钱的事儿，一周年之后。 你的感觉呢，张默？你一进来， 我的感觉就是特别温馨，像家一样，就像丽坤姐说的一样啊。不知道是不是叫姐啊？但是她是因为丽坤姐是03级，我是04级 啊。 然后我是觉得特别温馨，有说话的感觉，而且从小我就是听广播长大的。所以你知道小学的时候，包括中学的时候，我就听伍洲彤老师的那个零点约话， 零点约话， 听着零点约话一边抄着这个练习册的答案， 我们都是这样。 就是伍洲彤老师曾经这个说过一个笑话，就是说好像有一个高中学校的校长找过伍洲彤，说您看您这段时间能不能停播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孩子要高考了， 老师在大半夜听广播是吧？不睡觉了。 对，从张默刚才说的这个里边字里行间里可以知道，就是其实对传统广播有那样的一种情节啊，就是你印象深刻的除了零点月话还有哪些？ 我估计你们说的，我说的一些节目你们都不知道。就是10岁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北京儿童台，后来 北京儿童台， 对，后来00年就没有了。后来那个频段是被交通广播给占了对，所以我挺讨厌交通广播的。 真的，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交通广播。 但是后来是因为工作原因，我做红绿灯嘛，然后天天去交管局，然后天天碰上顾峰啊、杨洋啊什么的，所以也挺熟的，而且平常也听，确实去听这一路畅通。你看我今天还带了一封信，我不知道这个镜头可能给不了吧？ 没问题， 可以给到的 是吧？反正这封信已经发黄了。这应该是98年、97年吧，小雨姐姐给我写的一封信。当时我不知道我参与什么节目，然后给我回了一，她说你的来信我收到了，谢谢你对北京儿童台第一套录音磁带的支持。当时有一个小雨姐姐讲故事 啊， 98年，我记得还有伊索寓言什么的，然后还给我了一份小礼品，我这里边全都是，但里边有广告嫌疑啊，因为当时他们可能有冠名，还挺火的。 天哪，你这真的是都收藏了。 哇，这真的是老广播人啊， 表。 哎呦，这是什么呀？啊，像 这些都是奖品是吗？ 都是礼品。还有，其实这个礼品还算小的。其实还有那个什么大礼包，某某大礼包，你可能80后都有共同的记忆啊。还有课程表，还有这也是一封信，等等等等。我确实买了小雨姐姐的磁带。其实前几天特别巧，小雨姐姐还在微博上回了我，然后我说，我是听着您的节目长大的。当时她发了一个98年的一个老照片，当时那个直播间还是那个开盘的录音机，还有磁带机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其实我听您节目长大的。小雨姐姐当时回的是说，但是现在我是你的观众。我当时特别的感动，因为小时候就觉得小雨姐姐真的是太好了，她要是我亲姐姐就好了啊。像当时的那个奇文姐姐呀，怎么全是姐姐？ 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是孩子嘛。 对 对, 对，就是怎么没有哥哥、 但他们也很年轻，对。 对，方明姐姐，我就是在姐姐的声音中长大的。 但其实小雨姐姐陪伴我们很多年啊，等到我们长大成人之后，其实还是在听小雨姐姐讲故事。 讲故事啊，包括现在还在讲， 还在讲， 就在隔壁。 所以你来这应该特别的亲切。 对，对，其实我上一次来呢，其实是2001年的时候做节目，是当时苏金平老师那个人生热线。可能你们也不知道哈，因为 这个知道， 本世纪初的事儿啊。当时因为特别喜欢广播，就是因为北京儿童台当那个儿童台小记者，后来是2000年那会儿有一个网络直播的一个风潮，还不是现在那种直播，就是用什么 Real 啊，在那搭一个直播间，就或者服务器啊，就在家里边直播那种，觉得特别的爽。后来就因为那个，然后又做了一个什么什么所谓的招商引资，最后也没招上来哈。但是呢，苏金平老师听说这个事儿之后，说一个中学生搞这个网络直播，我得把他叫我来做嘉宾，在人生热线里边聊一聊人生。所以那次来过一次新闻广播。 哎，可见其实张默是通过我们这个广播 接触到这个行业， 对，就走上了播音主持道。 对， 而且我的这个号码里边，手机号里边啊，就还有1039呢，特别巧，1351 1039，红绿灯， 别再报号码了， 就是对。反正就感觉，我觉得就是我们广播就已经基本没饭吃了。 我觉得就是我就陷入了广播的毒里边，就是中毒 了。你是北京人对吧？ 对， 所以张默是北京人，他从小就伴随着就是北京广播电台的很多节目成长起来的。那我可能跟很多现在生活在北京的人一样，我们是新北京人，就是我们通过考大学呀，或者是后来我们来北京这个打拼拼搏的时候，我们才跟这个城市发生了这样的渊源，才跟广播有了这样的关联。那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像我是2003年来到了北京，那2003年其实特别火的就是交通广播嘛，交通广播还有音乐广播，然后伴随着我们一路成长。我觉得那个时候每天你行走在北京的路上，或者是坐在车里的时候，交通广播里边每一位广播主持人的声音，他们真的是我们觉得路上最悦耳的一种陪伴。 是的， 听到他们的声音你都会非常非常的亲切。李丽啊、杨洋啊、顾峰啊、王佳一啊等等，我觉得这些主持人他们真的是给了我们这十几年特别美好的一段人生的时光。到今天为止，其实只要我们走在路上，都会打开广播，然后听一听他们的声音，觉得那是一种特别重要的陪伴。 而且我特别羡慕圆圆和那个佳佳， 就不用化妆是这意思吗？ 一个是这个省了很多的那个成本和对皮肤的这个哈，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最羡慕他们就能笑场在节目里边，就像我们新闻吧，有的新闻可能可以， 你们会严肃很多，我们做综艺是可以笑场的， 对，你们可以笑场。有的时候我特想笑，但是就得憋着，就是因为有的事儿其实是挺奇葩的一些新闻啊， 对， 特别想笑，我觉得嘎嘎嘎笑，简直了，就是一种享受。 像今天早上我化妆的时候，丽坤姐就说了，说这个本来还挺羡慕你们广播的人，可以明天早晨不用来的特别早，然后上个节目就可以来了。结果没想到我们还得化妆，还得来， 是可视化直播了。 没错，合并了的事儿更多了。 对，好吧，我们刚才在库里找到了这个张默说的北京儿童台的一个台标，我们给大家听一下好吗？ 好。 北京儿童台。 这应该是1996年。 对，其实我觉得挺洋气的，就是当时能做到说有台歌，而且 对 有这种整体的包装的意识，其实挺领先的。 对， 而且里边好多节目是直播的，就是可以电话参与，可能现在电话参与的少哈。那会儿我真的是打过电话，我记得我是小学4年级打过一次电话，还接通了，我还以为 是一种幻觉呢？因为我觉得那个热线是接不通的永远。然后那个导播接了电话就说，哎小朋友，那个你是要参与节目？我说是，马上接进来。我说啊，然后就已经就全身都木了。我说什么？后来我就当时是我还嚼着一个枣，我记得，对，我当时觉得肯定接不通，我试试。然后我就吃着那个枣，一边说话一边声音都在颤抖啊。 不是，问题是张默当时四岁。 啊，不是那个四年级， 四年级， 四岁，十岁啊！ 你心理素质够好的了，还能一边直播一边吃枣， 我 到今天都不敢。 对，当然刚才这个不知道雨薇有没有感受，上面说北京儿童台1039的时候有一种违和感。 对，有些是现因为现在提到 交通台嘛， 交通台嘛。然后感觉好多年前的事情。 对，其实丽坤当时在大连的时候，在自己家里的时候，有没有听过一些精彩的节目广播的？ 哇，特别多。就是我的老家嘛，大连，我们大连广播电视台做的也挺好的，大连交通广播做的也非常棒。那个时候其实大连交通广播也一直在努力向北京交通广播看齐，所以两地的交流还是很多的。而且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小的时候就有过多台联动，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我们那时候就有多台联动，就比如说大连电台和石家庄电台，然后可能和青岛电台，然后和成都电台几家共同联动，就是你可以听到不同地域的故事，不同地域的新闻，你会觉得广播是你了解世界特别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上学嘛，能看电视的时间很少， 对， 但是其实听广播的时间蛮多的。特别是我记得每天中午12点的时候，校园广播会打开，然后校园广播会转播大连广播电台的广播，所以每天中午12点就是我们在操场上听新闻的时间。通过那一个小时的时光，我们可以去了解这个世界，了解我们身边发生的很多故事。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中午会经常去运动，在操场上跑圈，然后一边跑圈一边听新闻广播，我觉得那是我青春时代特别重要的一段回忆。 哎呀，反正就是我觉得广播是打开了这个童年的孩子的那种世界的这样一种氛围。 而且我觉得我要跟武中通老师说一句，就是当时那零点约话应该是2015年还2016年停播的，对吧？当时我们晚间新闻报道做了一组，真的是就是破天荒的做了一组，大概有10分钟的一个大专题。 我以为你这个在这个晚间给他互动，他没回你呢。 我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当时送走了他的节目，然后当时那个导语写的也特别煽情，我估计可能我们那个记者也是听那个零点约话长大的，但是其实在导播间里边的编辑可能是比如说是95后啊90后，他们可能不是特别熟悉，也不是北京的，但是当时我真的有点又是晚间新闻报道吧，而且对这个事儿真的是有一种情节，真的是有点热泪盈眶，就是零点约话这个 他现在也很激动，我觉得看他身边的感觉，他的那个眼睛里面还是有泪光的。 对，我那提字器，我觉得当时读那个提字器的时候，我觉得提字器是跳跃的一个状态，我觉得特别不想读你这个戏，我想表达一下我的这个离别 之情。哇，这真的是真感情，真的。 这就是一档节目可能影响一个人的选择和一个人的对于事业和他生活的一个选择。 对， 没错， 是很多人的记忆和故事。 那我们就在库里找一版 啊， 听 点约话吗？ 听点约话是吧？ 等你那钟声在耳边轻轻敲响，纽约空洞迎来了新的一天。我是吴兆彤，欢迎光临零点约话这座温馨的约话小屋。你和我相遇，能述说的仅是一两夜晨光，一两桩心情故事而已。更多的时候，你只是聆听，沉默无语。没关系，我理解你。 就是那种感觉吧，就是基本也就是20秒，但是大家都听入神了。 对，我就每一次听吴兆彤哥哥的声音，就都感觉在深夜他在陪伴你，然后只跟你一个人在说话的感觉。 是的是的， 我觉得那种感觉是特别奇妙的。就像他就在你的耳边，然后跟你娓娓道来，他的声音真的太适合在午夜的时候出现了。 就出现了一种幻觉是吧？ 对，出现了一种幻觉，而且好像就是马上就能走进你的 这个内心里面来， 什么事都想跟他说，但是早上醒来的时候就会后悔吧，我觉得。 你看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新浪一直播的活力982的房间里已经来了有30000人了，然后我看到叫这个叫小飞侠2012的网友说，丽坤好漂亮，然后说啊，青年广播才一周年，还有我家帅哥说这个哎，看到张默这样喜欢广播，我也是一个喜欢广播的热爱广播的一个年轻的人，哇，我感觉就是这一下子让电视台和广播一下子距离拉得特别近。 对， 就广播带大一批人，一批孩子。 好吧，我们让导播来给我们准备一下我们下面一个环节，红绿灯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网友当知道张默和丽坤要来到我们青年广播的时候，大家第一个念头想的就是想让张默，想让丽坤在我们的虚拟的演播室里展现一下 BTV 的画面，看看我们青年广播的融媒体能不能强大的把 BTV 吞并了，是吧？把这段拉下来。好吧，啊，我们放一小段片花，片花回来以后，让张默来给大家展现一下，青年广播版的 红 绿 灯。 我们继续来关注也门局势。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的支持下，也门政府军13号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西部港口城市和台达发动进攻。正在征集改革开放40年，您的感受请扫描白码。首先看一个授牌仪式，虽然是授牌，但揭牌单位都不高兴，气氛沉重，因为背后很可能是下面这种场景。 我是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哈半天的主持人小美，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那么未来的日子里，也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创造982，生而不同。嗨，大家好，我是道道。今天真是一个特别特殊而且大喜的日子，那就是982一笑。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红绿灯。大家好，我是张默。首先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期间别忘了扫码抽奖，稍后见。提示您正在征集改革开放40年，您的感受请扫描白边二维码。今天上午的7:20，烟台市公安局110接到报警称，芝罘区幸福中路8路车的终点站附近有人驾驶叉车疯狂撞车撞人，在多方制止无果的情况下，民警果断采取了措施。红绿灯也会持续关注调查结果。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位骑车老人被一辆出租车撞倒受伤，但是这位老人的两点行为改变了是否的划分，由此老人要承担主要责任。下车推行算行人，骑行通过令定义，从责任划分的层面也给我们一个特别的警示。而下面的事故双方呢是在绿灯的情况下通行，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去定义责任呢？看过了两起事故，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道交法里规定转弯要让直行呢？我们来问问北京警察学院的刘石教授。如此设计是有科学道理的，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直行车。我们再说另外一个普遍的交通问题，就是两轮电动自行车的违法乱象。其实红绿灯记者呢是多年关注这个问题，尤其是其中的超标车。我们来看看，可以了吧？是吗？ 可以了， 真的啊！但是这个张默老师不要走啊，我们接着在这里搞一个乱入。 然后呢？ 对，就是其实我们可以 采访 对，其实我们对，其实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我们这个青年广播的这个虚拟直播间直接就可以播 BTV 的新闻了。 我近一点，把你是不是出？对。 哎。 然后你就完整的出现了。 对，我就完整的出现。 为什么要酒驾？ 对，因为当时是这样的，我着急啊，青年广播一周年马上就要开始了。 没有想到你的家人吗？ 实在是没有办法。 没有想到你家人吗？你妈妈在家等你呢。 哦，是吗？ 这是丽坤姐的套路啊。 对， 喊 你吃饭。 对，喊你吃饭。我觉得这是丽坤姐的。 对，那我们还是回去吧。好， 谢谢。 谢谢张默。 哎，我觉得你们这效果挺好的，我刚才一直特别认真的在看。 对， 对，等着以后媒体融合了以后，我想就直接就我们就在这个直播间里搞定了。 我觉得也是。 这不是对电视台的一反讽吗？那我们花了这么多钱。 哦，不一样的，我是觉得就是刚才他提到融媒体的一个概念嘛，就是传播形式的多元化，其实就是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直播间里面结合多种的媒体传播形式，它的属性不太相同。可能新闻更在乎的是，就北京电视台的新闻，它更在乎的是那个画面的呈现。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演播间更在乎的是融媒体的一个结合。 一个多元的，所以师姐帮我圆场，要不然你哪会说我了。 对，这样吧，你看，其实啊，话说回来，其实我们的这个青年广播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间还可以直接切 BTV 的画面。 哦， 我们不然要不来看一段， 就是， 现在正在播我们的天气预报， 所以你累了的时候可以切一会儿。 对， 居高不下，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摄氏度，而28号和29号两天气温依然是在35度以上。 未来 那么 天 空晴朗，阳光强烈，而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的6:10 好了，我们可以休息一下， 高温 我们可以看一会儿北京台的节目， 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好，感谢文龙。那么路面上的情况又会怎么样呢？时间交给谢晨警官来关注一下。 好的，西欧，这一时段的路面上的交通压力还在继续增加，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北部城区整体的交通压力在上升。 啊，这是新城景观。 北二环和北三环 现在是正在这个连线路况啊。可以， 我觉得新城景观长得特别像李小璐。 目前在潘家园桥主路 有吗？ 看到环路上， 我感觉长得特别像那个杨幂。对， 出现了两车的剐蹭事故。 我是 刚才你看，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男生在关注的点就不一样。对，可能雨薇在关注路况，然后我们俩就在关注， 丽坤姐也在关注路况。 是啊，我是在关注张悦，我觉得他特别忙活。就是你看我们在电视台工作，我们相对专注一些，就是我做主持人，我就只做主持人，负责我这个工作。我就刚才一直在看到张悦的那个手不断的在推各种的案件，我觉得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就是特别牛。 对，他们不会得老年痴呆，我觉得。 他是多元化的职业啊， 左脑右脑都同时开动。 他也做了导播的工作， 有没有切错的时候？ 也来回切换啊。 经常是切错。对。 有没有笑场的时候？ 有笑场的时候，而且有的时候甚至是开着话筒我们就说出去了。 哦，没说什么不该说了吧。 这领导怎么播出去了。其实我特想做一个合集，就是广播的主持人当关掉话筒的那一瞬间都在说什么。其实播完，其实如果做这样一个合集会特别逗。 我觉得你就下岗了。 说的都是不能播的吧。 好吧，这样吧，我们来看看我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都长什么样啊。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们来看看青年广播的主持人给大家在青年广播一周岁的时候都带来了哪些祝福。 是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哈半天的主持人小美，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那么未来的日子里，也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创造九八二，生而不同。嗨，大家好，我是道道。今天真是一个特别特殊而且大喜的日子，那就是982一岁了。在这儿，我要祝他生日快乐。 嗨，听众朋友，知道我们聚在一起是为了什么吗？ 为什么呀？ 你们一周年了吗？ 哦，对呀，对，北京青年广播 FM982一周年，生日快乐！ 快乐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青年说的节目主持人王爽，聆听青春，生而不同，祝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希望你能够从一棵小树苗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魔力 X 档案的制作人张璐，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北京青年广播一岁的生日到了，那在这一年里呢，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982带给我们的成长，希望接下来的一年、五年、十年，大家都可以一直在北京青年广播相聚。 生如夏花，我们生而不同，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开播纪念日快乐。 哈喽，北京青年广播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梦。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在这里呢，一梦也祝福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哟。 在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之际呢，我也祝愿北京青年广播我们的982能够越飞越高，一周年生日快乐。 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也是我们挑战新歌声栏目的主持人月月。在这儿呢，要祝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我们的青年广播的宝宝们一周年快乐。 大家好，我是张悦，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祝982一周岁生日快乐。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我是十点答录机的主持人周准，谢谢大家对青年广播的热爱和喜欢，也谢谢对十点答录机的支持。在他一周岁生日来临之际，让我们一起祝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一周岁生日快乐。 第三季主持人丽坤， 时间过得好快呀、啊，一转眼一年就过去了。你们想念这个舞台吗？我们现在要先看但不出。 哎，什么叫先看不出？ 就是先看票但不数票。 你觉得说我们不认识阿拉伯数字吗？ 我们没有数字的说票。去年呢，我们是在面前有一个环屏，今年我们是在头顶有一个环屏，我们将在环屏上出现东东的成绩。奶奶说的呀，是我们音乐大师课里边的一个小选手，叫宋亚轩。 哎，宋亚轩你也认识、啊？ 人称静默美男子。 静默美男子， 把他叫上，让学生姐看看。 是吧？ 界歌王第三季主持人丽坤， 好的，镜头可以给到我们这儿了。哎，你看， 我特意站起来招招手，站起来，我再坐在这儿。 不，但是我感觉我们的这个背景确实还是有一点点 low 啊。您现在正在看的是 BTV 北京卫视啊，专访艺术人生丽坤。 不是，你要真能做出我们那舞台的背景来的话，那我觉得是电视台真的是太 low 了。我们花了那么多钱做那么大的一个演播室， 所以我们不敢，真是不敢啊。 挺好的，我觉得很好，就这个相对质朴一些。 对，这快递歌王是我们实习生昨天晚上连夜赶出来的幕布， 所以这个氛围更适合聊天。 所以说这已经是跨界歌王第三季了， 第三季 现在还在进行着， 还在录制当中，我们还有三集没有录制啊，两集半决赛，一集总决赛 啊，也就是现在就是播出的晋级版的是， 我们播到了第七集，但其实我们已经录完了九集了 啊、也就是说决赛 结果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对，因为半决赛和总决赛是我们最紧张的三场比赛，到底谁能拿歌王，我们真的还不知道。 你觉得这第三季啊和第一季、第二季有什么样的区别啊？ 哇，我觉得区别其实蛮大的，因为随着其实电视手段的不断先进嘛，每一年都会有很多新的舞台的技术手段啊，转传的技术手段出现，所以其实整个的效果肯定是一年比一年呈现的好。而且因为跨界歌王的这个节目已经成为了 BTV 的一个品牌，然后受关注度也很高，所以会有很多的就是跨界歌手们特别主动想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所以你就会发现真的是高手在民间啊，就是我们的每一次的跨界歌手他们的演唱也是越来越日趋完美，然后舞台呈现也是越来越好。 哎，我就记得第一季好像是刘涛和王凯 啊，对，王凯这一季也在， 王凯这一季也在啊。王凯那个表现真是，尤其是好像唱了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我记得。 是，王凯确实是实力派歌手，而且他是我们舞台上特别有名的低音炮。 是吗？ 因为他的那个中低音的音区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觉得王凯是个大演员，就所谓大演员的话，他不是大明星啊，但是他已经非常有名了。但是我更想说他是一个大演员，因为大演员他在舞台上你会觉得他是满 的。 嗯， 就是虽然他只是一个个体，但是你会觉得舞台整个被他的气场笼罩，处处都有他，而且他对于每一首歌曲的演绎都非常的走心，有自己对于歌曲的理解和把控。 所以他会在幕后的时候经常排练吗？因为拍戏那么紧张。 来参加我们节目的每一位跨界歌手都很辛苦，嗯，因为他们是跨界来的嘛，所以都有自己本职的工作。像王凯是一边在拍《大江大河》，嗯，然后一边在参加我们的节目，但是他们在舞台上排练的时候， 嗯， 都非常的认真，都非常的用心，所以大家看到就是觉得啊，你们的呈现效果怎么那么好啊，觉得每一个人都唱得很好。 对，有的时候感觉特别走心，好像就是发自肺腑的那种， 那 不像演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背后千百次的练习，他们每一首歌的练习的时间可能都非常的长，所以在舞台上才会有那么好的一个呈现。 嗯嗯，我听说这个吴秀波表现的也不错。 哇，我给吴秀波要点赞，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实力派的唱将。 对， 因为他以前当过歌手，他也出过唱片，然后他也特别尊重。 就是发展的不是特别好，转到了演艺行业。 也并没有啊，人家当歌手的时候，据说当年在北京还是很红的， 很红的。 对，他跟杨坤啊，然后好像是跟那英啊，他们都是同期的这一批歌手。 嗯， 但只不过他后来是靠电视剧走红的。 嗯， 那些是真的是靠唱歌唱出来的。所以吴秀波其实他唱功非常的不错。 嗯。 但是可能跨界歌王这个舞台或许是会给每一个来参加比赛的人一些压力吧，我觉得他们来的时候都很紧张，因为他们来到这的第一站就是面对我嘛，然后我陪伴他们一起在这个舞台上变得熟悉。我觉得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我是见证了每一个人那个紧张的过程。你看像吴秀波，他已经在自己的本职工作里边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然后拿过很多奖项，但是好像这个舞台上他们都归零了。 嗯， 就他们都是怀着一种特别紧张甚至是敬畏的心情在面对跨界歌王的舞台。包括老徐静蕾紧张到就是超出我的想象。 对，但我记得听说徐静蕾是唱歌跑调嘛，是不是？ 哦，没有，他本人其实唱的还是蛮好的。 嗯， 但是人一紧张的时候声音会有点颤抖。 嗯， 他真的是太紧张了，紧张到第一期录制的时候整个人不在线，就是你跟他说什么他都在想他的歌词，想他的旋律，他根本听不到你在跟他说话，然后整个人都处在那个就是小女生的娇羞当中，就一直非常非常的紧张。然后吴秀波也很紧张，后来他们找到了一个好的办法。 嗯， 就是吴秀波当时拿了一瓶洋酒，说咱们喝点吧，喝点就不紧张了。然后开始徐静蕾说不行，我不能喝，说喝完之后我根本不记得词儿了。然后吴秀波自己就先喝了一点，可能也是因为就是喝一点酒会让人相对放松一些嘛。嗯，而且好像吴秀波他也靠这个方式去开嗓，他喝了一点酒之后感觉整个人放松了很多，唱得特别好。然后老徐一看说哎呦 这招管用啊， 这招管用啊。然后老徐也喝了一点，喝完之后他整个人就放松下来了，所以他之后的演唱都还蛮好的。 所以之后的演唱一直用这招吗？ 啊，对，他唱了四场，应该第一场没喝，二三四场的时候都是喝了一点点酒，然后放松了一下。 嗯， 因为他们真的特别的紧张，太紧张了。嗯，就是我在他们的身边，我都能感受到那种紧张的气氛。 但那种紧张的气氛是因为比赛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就是跨界的原因呢？ 都有，因为首先比赛就会让人觉得有些紧张。 就是电视台故意制造紧张啊。 也不是我们故意制造了，我觉得可能是大家对于这个舞台还是蛮尊重的。 对， 那其次也是因为唱歌这个原因。 嗯， 老徐说他其实没有在舞台上真正演唱过歌曲，而且我们真的是真唱哦，而且我们是跟乐队一起现场合唱，而且我们真的只有一次机会，就是你唱好唱坏就这一次。所以你想这么多压迫感给到一个人的时候，他的紧张是正常的。 对， 所以就老徐紧张到一个自己一直在发抖。 对，而且那个第一季的时候，我看着还有升降台。 嗯嗯嗯， 对，那种感觉就是当从一个无人的区域里一下子升到万人在观察你的是那种感觉上。嗯嗯，压力肯定会很大。 对，而且他们是升到二层舞台之后马上开始演唱。 是的， 就没有任何你可以去调整和适应这个舞台的时间。 对，就好像一闭眼一睁眼一看一万多人在你面前注视着你，然后就要开口唱。 而且你知道 第一个字还要唱的音准要正确。 对，是的。而且他们在唱之前你看观众又是欢呼啊又是呐喊啊。 嗯， 我觉得这个都会给一个歌手压力吧，就是他得对得起观众这份赞誉嘛，这么多掌声。所以开场之前他们都特别的紧张，因为彩排的时候是没有观众，他们自己在彩排的时候， 嗯， 他感受不到那个现场那么多人的那个气氛。但他一旦升上二层舞台的时候，我们的一层还有二层全部都是观众，哦，他整个人的那个情绪就被调动起来了，他当然会紧张。 对。 嗯， 那从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来看啊，其实我觉得每一季 歌手啊，我们说的跨界歌手都是不一样的啊。丽坤，我记得你在这个有一段精彩的，这是印度舞还是什么舞？当时是在哪一个节目当中表现的？ 哦，那是很多年前了。我是在2012年参加那个金鹰电视节，那一年也特别荣幸获得了， 那个也是经验， 对，获得了那个金鹰奖的年度最佳主持人奖。然后组委会跟我联系的时候说要不然你表演点什么才艺吧。我说我这唱歌也不行啊。 对，我们一会儿就会放那一段啊。 哇，天哪，还有那一段。哎呀，要是放那一段你会发现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啊。因为是6年前了，就那时候还是蛮青春的。 对对，非常我觉得非常的活力四射的那种感觉。 现学的。 而且能把那个和这个伴舞的能搭在一起挺不容易的。 我没学过舞蹈，我是提前一天到的湖南长沙，然后他们就找了一个舞蹈老师，就是在我们的化妆间现教我的，然后第二天就要上台。我觉得那时候还是挺有勇气的，你要换作是我现在真的是不行的。 对，当然嘛，我们可以邀请比如说跨界歌王的歌手来做客我们的青年广播嘛。我们搞一个分会场如何？ 可以， 就在这儿唱，就直接拿着话筒。 我觉得未来其实就是两台合并之后，我们会有更多的融合跟互动嘛。我觉得未来在节目当中，其实这种多元化的互动也特别的好，就是广播电视完全交融在一起。 对，而且你不觉得？你看我们的这个标左上角有一个 BTV， 北京卫视，搞得好像我们是北京卫视的直播。 现在的信号可以直接切到北京卫视。 对，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把信号直接切到北京卫视吧。 啊，真的吗？啊，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然后进一小段片花回来以后继续和丽坤、张默来分享我们融媒体方面的一些感受。 北京青年广播漫游哈三天的主持人小美，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 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全频可视化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北京青年广播开播一周年特别直播，创造982，聆听青春，见证未来。 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 下滑，却慢慢停止了奔跑。 有些人是不会认输的，生命的跋涉终其实静若冬雪，也不会让梦想融化。 理想既然实施，现实让你人哭泣， 可是我听见你在内心呐喊。我们生而不同，年轻勇敢，一个崭新的世界需要创造。我们生而不同，倔强执着，一个纯真的世界，渴望拥有美好的明天。眼前的声音就在这里， 北京时间的8:5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2018年6月26号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特别主题活动创造982。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篇章是青春一下。 对 啊，我是主持人张悦， 我是嘉宾雨薇 啊，带着嘉宾雨薇一起和嘉宾丽坤和嘉宾赵默 对 一起嘉宾一下。 对 啊，我们这个时段想跟大家聊的其实就是刚才很多网友也和我们进行互动的时候聊说，嗯，没想到青年广播还居然可以做电视台的节目啊，然后问题是还把电视台的这个主持人请来了，那给电视台这个怎么看呢？这不好弄了啊。其实我们特别想让丽坤先分享一下现在北京电视台包括您做的一些节目现在都有哪些融媒体方面的创新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电视台和电台的这个就融合意识是越来越强的，所以从跨界歌王第一季的时候开始，我觉得我们就在不断的去做融媒体的这个实践和尝试。我还记得我们第一季的时候的发布会其实就是通过直播平台开始向全网进行直播的，包括直播平台的选择跟我们今天这个也很像。除了直播之外，我们现在还越来越在乎就是这个短视频的分享。台前我们看到是剪辑版的一个很完整的呈现，那其实幕后我们的很多花絮呀、片花啊，我们都通过现在很就是传播度很广的一些短视频的平台，比如说像抖音这种，然后进行全网的分发，包括我们现在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也在进行全网的分发，我们可以在很多的视频网站上看到像跨界歌王啊等等这样的节目。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的节目从几年前开始就已经在做这种融媒体的尝试了，就多种媒体的传播形式结合在一起，其实是目的为了做到传播的有效率和最大化。就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实践和尝试。 对，我还真做过丽坤姐那个跨界歌王的一个伴随的网络节目，就北京时间。 对， 有一季是北京时间每一期周六的时候晚上就大半夜把我叫过去，然后跟一帮时间妹妹一起看这个。 时间妹妹，时间妹妹这个称谓真是太经典了。 就是时间妹妹， 对， 就是我们播音系大二大三的一个 对对对对 做的主持人， 因为是北京时间的主持人，所以叫时间妹妹。 时间妹妹，对， 让我误会。然后我们就坐在沙发上围观那个丽坤姐的节目，然后还要猜最后的结果啊。当时还请是捞仔是吧？ 对，捞仔老师。 真的是其实是在幕后的一个直播吗？还是说就是现场 的网络直播？ 哦， 北京时间的伴随的网络。 你比如说节目是8:30开始正式在电视台播出，那直播的这一路的这个信号可能是8点钟切出，就是陪伴大家伙一起看着节目，然后一起聊着节目啊，这样的一个。 那段时间都是周六的时候11点多才下班。 对。对， 所以说是在晚上录 啊？不是，就 是 伴随他们播出 的 时候，我们就在旁边看，然后再议论，再做人工的弹幕啊。 对， 然后还有嘉宾啊，捞仔。其实我当时就是采访捞仔老师的时候，特别的紧张，因为我不懂这个，我不是综艺咖，也不是什么。然后 当时猫在老师旁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问了很多很多业余的问题，而且我是一边偷偷百度一边问的，所以特别痛苦，就是跨界，就是跨隔行如隔山的感觉。 但是你看他这个融媒体结合也很好嘛，就是现在大家伙也很需要陪伴式观看，也希望别一个人看电视啊，身边有个人，所以他们做到的也是通过直播平台能够陪伴很多很多一个人看电视的朋友们，在分享这个节目当中的细节。 其实直播平台为什么，我觉得现在为什么会火起来，会在我们大众特别容易接受，一方面是可能大家需要陪伴，另一方面就是每个人都想要把自己的生活可能分享给大家，展示给大家自己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对，所以说可能我们下了直播以后，我们会把那个摄像头取出来，这个摄像头，对，对着我或者对着雨薇的，然后雨薇直接就带回家了。 对，边唱歌边听那， 对，就是怎么回事？ 直播，对，那以后你们这工作可以跟家里边就干了，对，来这儿了，对吧？你把这设备， 你们是不是有点曝光狂的感觉？ 不是，你看啊，其实现在我来说说我们青年广播的这个融媒体创新啊，真的我查了一下，现在这摄像头少了，原来真是有十几个， 就是监控的吗？ 对，720度，无死角的，就是 在里边做什么呀？ 对，就真是 干什么呀？ 就有的时候，这个兴许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原来的时候没有这个可视化的时候，我们在电台做广播，穿着拖鞋，穿着大裤衩就来了啊。女生呢就不化妆 也一样，不是也曝光过吗？上面穿西服，底下穿那个， 不是您至少上面还穿，我们可能上面还披一军大衣，有时候 还敷个面膜， 对，有 还真是 真有可能 啊， 真是这样啊。有的时候早 就是什么，我记得。以前说有主持人说不刷不洗脸就过来了， 是 吗？说起来了，就是、 反正也是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屋里，无所谓啊。 对，就很 怕就来了， 对，就感觉很寂寞。但现在觉得很曝光，就有的时候我们的这里三个摄像头、四个摄像头都还是可以移动的。你看这个直接可以升降，我们可以 可以演示一下哈。我突然变成了中国广播电视技术博览会。 对，就这五个摄像头，一二三四五，这五个摄像头是可以移动的。 我们的拍照小哥也入画了。 对，拍照小哥啊，给拍照小哥一特写。对，这是我们的一个 小哥，要不打个招呼？ 对，拍照小哥是导。我们的这个青年广播的平均年龄是在91年或者92年。 哦，天哪，你们那真的太符合青年广播的调性。 就是我们的这个。其实如果不是伍周彤老师拉高了我们的这个年龄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在95后的状态。 所以他们其实是看着互联网长大的。 对，真的确定是95后吗？ 是的，因为我们有一半的主持人，刚才说的是时间妹妹，我们是青年妹妹，一半都是大二大三的主持人，包括雨薇现在是大四。还没毕业， 对，马上毕业， 还有三天就 没毕业呀。 对，我马上就。 你看，你看， 我不是说 莫哥马上就， 我说你 业务，莫哥你们聊吧。 对，没觉得。 那我跟丽坤师姐聊。 你们这一代人真的太适合融媒体的概念了，你们比我们适合，因为你们就是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我们是伴随传统媒体成长起来的，后来我们需要去接受互联网，去了解它。我觉得你们这一代完全都不需要。 对，其实我们 好像我们的年龄感 没有了。 我年龄比较大，丽坤是妹妹。 其实没有了，其实我们也是在小的时候也是看着传统媒体，不管是电视啊还是广播，也是这样长大的。结果到了上了大学，上了高中之后，才发现哇塞，互联网发展起来了。那我们可能要更快速的去接受互联网的这一些东西。然后 好的，到了9点了，我不得不打断雨薇，因为我们要放一个整点广告了。 新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互动感的互动平台，

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 要把这个时代的这个脉搏把握住，又要把各个阶层的人物他所需要的这种感情的不同的音乐的影响，我也想也要在这个团子里面表现。 我觉得对历史来讲它是一种传承，对未来来讲它是一种担当啊。传承呢就是我们的老一代共青团员创造了光荣的历史，辉煌的历史，他们作为一种红色的基因，应该注入我们青年的血脉，一代代的这个发扬下去，传承下去。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 我是毛不易。 我是武大靖。 我是蓝莹莹。预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新时代 呼唤新青年， 让我们一起奋斗， 在实现中国梦的历史年轮中 刻录下我们自己的责任担当。 刚才这个看了一下新闻，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是今天召开啊。 嗯， 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新版的团歌的发布，预祝团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嗯， 其实刚刚在看这个团歌视频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反正我是，总感觉想哭，不知道为什么， 就很振奋，很振奋的感觉。 我 逝去的青春嘛， 是因为激动。 对，然后我每次 我是觉得特别为年轻激动，就是为了这个青春激动。 嗯， 就觉得虽然已经离团了，因为28岁已过哈，但是以前也是团支部书记，就是新闻中心的，然后当时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活动，但是一看现在已经过去5年的时间了，觉得哎呀，怎么老得这么快？ 是时间过得特别快。 我不是因为这个激动，我是因为我们是首次发布而激动。 我刚才看这个 MV 的时候，我真的是有种特燃的感觉。 对， 我觉得这个燃很重要嘛，因为你只有年轻的时候，你才会很容易被一些事物给点燃。我觉得无论我们年龄到了什么样的阶段，内心一定要保持那颗青春的心，这个是最重要的。 不要太悲观哈，但是我觉得下一步可能我们要去老年广播去。 我要一直在青年广播，我不去老年广播， 我 就在这守着。 对，我们那个这个国际的评判标准是18岁到78岁都是青年， 就永远年轻，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是吧？ 对，所以说从每个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开始，我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板块也会专门辟出来青年会客厅，来邀请我们北京市优秀的共青团员和北京市优秀的共青团组织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聊他身边发生的故事，也希望大家这个期待一下啊。已经进行了7期了，后面还有大概8到9期啊，像后天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北京市反恐特警总队的团委啊，包括在下期是我们的这个北京市儿童医院的这个急救中心的这个团委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共同的这个青年朋友一起来聊天。当然了，今天我们是6月26号，同样也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1周年特别主题日的专题节目了。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 BTV 的两名重磅老年主持人。 我们俩还是有 为老年喝彩。 他是老年主持人，我还是个青年主持人。 对啊，我们是 不太适合你们节目的表情。 我现在有点心脏不太好。 有急救措施吗？ 对，就是我这个张悦、宇维和丽坤携老年主持人张默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 好，年轻人真好，年轻真好。 嗯，所以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我们融媒体方面的一些先进的东西吧。嗯、这也是青年广播作为北京广播电台第十个频道，向我们的广大的听众和广大的网友交出的一份一周岁的圆满的答卷吧。 是的， 这个我们费了一年的时间，终于把我们右手边的虚拟演播室建起来了，给大家看一下啊。也希望未来我们可以邀请更多的这个主持人，还有我们更多的演艺界的明星做客我们的这个虚拟的演播直播厅。 嗯， 然后呢，既可以听又可以看啊。刚才我看到在这个网上叫月活派雨涵说，一年前我看青年广播还是没有 LED 屏，现在居然都有了。是的，嗯。 嗯，而且之前他说之前好像是用的手机， 是用的手机的啊。 其实我们现在看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那边还有一个点唱机 哦，可以唱 K。 对，可以唱 K 的，有没有兴趣试 一下？会想卖吗？ 而且这个唱 K 真的不开玩笑，这个唱 K 直接和一个我们的合作伙伴啊，叫做唱吧 唱吧 啊的 KTV 合作，就是在 KTV 里直接就可以看到实时的直播画面。 所以如果靠唱 K 的话，就能看出年龄来了，对吧？ 就是点的什么歌就知道是。 篱笆墙的影子呀，篱笆女人狗啊，啊，或者是渴望啊。 好，那你就迷上年人了。 我的天，这是什么歌？ 是吗？ 人一生平安。 这些歌我都 是吗？ 我感觉 来，我们导播老师搜一下，张默老师唱一下。 什么的，唱幺 感觉好像没有听过刚才说的那些歌。 真的没有听过啊， 真的没有听过。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叫创造九八二吗？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很火的是创造幺零幺啊。创造101是什么呀，张默老师？ 腾讯的一个节目，就是只要不看世界杯的都看那个。 哦，是吗？ 昨天他们不是应该是昨天吧？就是决赛嘛，101那个。然后我就看到我们班群里面大家都在啊给谁谁打 call， 然后要站队，然后给他们投票。然后我就默默的问了一句：“他们都是谁？”我感觉好像我像一个老年人一样，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 其实是周六晚上的决赛，哎呀，跟你们这些老年人真的没有办法对话，只有我们年轻的人才看。 我是真的不知道，我是真的不知道。 嗯，好了，我们进一段歌曲。这个歌曲是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以前，也就是我们开播的时候的开播日主题曲《生如夏花》。 有些话是说不出来的，岁月的树叶下，我们生如夏花，却慢慢停止了奔跑。 有些人是不会认输的，生命的跋涉中，即使惊若冬雪，也不会让梦想融化。 理想既然实施，现实让你人哭泣， 可是我听见你在内心呐喊。我们生而不同，年轻勇敢，一个崭新的世界需要创造。我们生而不同，倔强之 好了，一小段歌曲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我们2018年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主题日创造982的特别直播。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活力982新浪一直播的房间里已经来到了48000人啊，欢迎大家继续持续的关注我们的直播。我看到小飞侠2012大本营，这位网友好像获得了我们两个人气礼物啊，应该是我们后台的编辑给大家这个带来的礼物啊。当然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今天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有砸彩蛋的活动。砸彩蛋的活动里面的一等奖是由中青旅耀月提供的全球极致之旅，那就是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另外我们不仅有线上的砸金蛋的活动，还有线下的做蛋糕和看电影的活动。 是的， 美女主持人会化身蛋糕制作师，带你一起创造属于自己的蛋糕。一会儿雨薇下了节目就会赶到乔福芳草地，陪大家一块儿做蛋糕。 是的， 还有982特别放映厅，邀请您和朋友们一起来看一部青春回忆的电影。下了节目以后我就会到电影院陪大家一块儿看电影啊。当然还有很多丰富的抽奖活动会在今天我们大家持续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吧。今天好像在我们的背景墙上没有展现啊，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是我们小编花了好长时间编辑的啊，大家点一下赞啊，点赞你买不了吃亏啊，花不了钱啊，这点一下就5毛钱出来了啊。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在今天的所有的直播节目当中都会有这个抽奖的活动， 然后 在线下的活动当中呢也会有一些很多的抽奖活动，那就看各位朋友们的这个手气怎么样了，能不能拿到我们的大奖。 接下来我们是一个小环节，这个环节其实我们一直都很幻想啊，就是让电视台的主持人如何来做电台的广播节目，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对吧？然后我们不给镜头，直接只给声音， 好， 对吧？对， 就拿到武周彤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偶像派的， 对，而且我们会提前先放一个就是原版的， 原版是吧？ 对， 给我们压力太大了， 然后直接就这个。刚刚我们刚刚才给的稿子啊，其实一开始都大家都不知道啊，而且整个节目的内容也都不知道。我们先放一下吧，这个我觉得先让张默来吧，我们先放一下刚刚这个武周彤 的 一版的零点月话吧，试一下啊。 好， 就是叫做深夜张默版的零点月话。 因为我是觉得， 我跟你说，我们会录下来的，录下来以后我们会24小时，这个不是365天，每天晚上的11点， 做到、啊、做到，做到，我告诉你，我配成什么样你都要播。但是我跟你说，就是武周彤 偶像哎， 对，武周彤老师的那种感觉是，我记得他93年开播的节目嘛，然后我记得是97年开始，就是每天晚上抄作业，抄答 作业 都会去听，然后中间有一个广告特别烦人，就是某冰红茶的广告，就他说的最煽情的地方的时候，突然年轻无极限，我当时就特别的。心情特别荡，你知道吧？然后但是我揣摩了一下武周彤老师的音色呢，就是虚实结合，有没有？就虚实结合，有点病重的感觉，就是、病重都快要不行了，然后心很痛，病很重，然后虚实结合，然后就是然后语速要慢，但是新闻的语速非常的快。 对， 我试一下啊，你先放下原版，我揣摩一下。 好。 在耳边轻轻敲响，又有空同你来了新的一天。我是武周彤，欢迎光临零点月话制作温馨的月话小屋。你和我相遇，能述说的仅是一两夜晨光，一两桩心情故事而已。更多的时候，你只是聆听，沉默无语。没关系，我理解你。 好，我们刚才听了一下这个原版的啊，灯光都关了，我看我们直播间。 对，然后我们会给这个灯打开一下，我们给这个嘉宾的一个这个镜头吧。有没有一个灯？ 哇，这个灯。 那不然这样吧，让张默老师坐到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拍摄非常的好。哦，就光线特别好。 对， 其实没有了，你看，我觉得 哦，对哦，可以了，他调过来了，调过来了 ，OK， 那 对， 要不要这个拭目以待一下啊，我们要开始了啊，真的啊，这个音乐一来，而且是原版的音乐，嗯， 可以安静的， 等我呼一口气啊，等会 儿。对，想想开心的事儿， 运一下气啊。嗯， 对，昨天世界杯， 我不过得想， 好像瑞典一比零 啊，像上次失恋什么时候 啊？哎，今天是坐地铁来的，迟到没迟到？ 嗯，差点迟到了。 好，开始了。 嗯，当零点钟声在耳边轻轻敲响，你我又共同迎来了新的一天。我是张默，欢迎光临零点约话，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你和我相遇，能述说的仅是一两夜晨光，一两桩心情故事而已。更多的时候，你只是聆听，沉默不语。没关系，我理解你。 我觉得特别到位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述说的， 不是，我是觉得就是最到位的就是换气，就一定要，我觉得伍中老师一定要把换气的声音让大家听到， 对， 那个云式唱腔，就是云的那个， 对， 没有， 就是颤抖的呼吸声。 但是我觉得就是很有那种感觉，就是一种青年人的感觉。 还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就 是口齿清晰。 对，没错。就如果伍周腾老师是那种就是病态的那种状态的话，那么这个张默就是这个好像是刚刚受伤，但是很疼很激动的感觉。 嗯， 对，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我要警醒自己，我好像对一些感性的东西已经失去知觉了。 是这样吧？我们来一个理性的吧，我们来个理性版的零点约话， 理性版的。 对，直接播好吗？新闻版的， 我是个很感性的人。 来，我们来个新闻版的好吗？来来来来来来啊！开始，我们开始电场乐了啊！稍等。 欢迎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零点乐话。当零点钟声在耳边轻轻敲响，你我又共同迎来了新的一天。我是张默，欢迎光临零点乐话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你和我相遇，能述说的仅是一两桩心情故事而已。更多的时候，你只是聆听，沉默不语。没关系，我理解你。稍后我们再见。 你理解什么呀？ 不，我直接换台了，我真直接换台了。 哪里理解了？ 是大晚上的， 对，这是早晨八点的节目了啊。好吧，这个我们这叫这个让这个张默体验了一下我们广播版的，体验了一下广播版的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挺难的，真的。 对， 就哪怕有了稿子，其实也挺难的。 因为我觉得好像电视，尤其新闻主播，他可能是就算是自己写的导语，自己要加评论，但是他毕竟老看着那个提字器，他会有一种。怎么讲呢，就看这个字儿吧，它会有一种本能的一种条件反射。 它是因为我觉得新闻主播相对理性和客观一些嘛，因为新闻就需要你用客观的方式，客观的声音， 严谨一些， 严谨的方式去表达。但是像这样午夜的节目需要你充满情感， 放松， 对，放松，就声音要让人松弛， 对，要浮想联翩，各种各样过去自己 没错啊。 但是张默有他自己的风格， 对， 就是你看这个网上的网友哗哗哗啊，有个叫这个乐活派雨涵说，感觉这个想象张默在这个新闻频道播新闻，然后播零点约话， 为啥好想笑？ 为啥好想笑？ 哎，我还真有一次差点哭了，播新闻是那次马航 MH370，第二天播那个晨读时光，然后有一篇是说家属在等待那个亲人回来，当时那种心情，我记得当时那有一个妈妈是说什么，说早知道就不让他走了。说句话说，我真的哽咽了， 哇！ 就是当时那个氛围，就是那整个的舆论氛围是那样的，所以。其实新闻人包括新闻主播他也有感性的一面，只不过可能是通过某一个事件 就必须要通过镜头 触到那个点。 对，但是情感夜谈可能是真的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功夫活，就是他必须是自己来调动自己的这种情绪。 好的，谢谢张默， 对， 谢谢啊， 非常好。 我们、 啊、那你要播吗？以后24小时 对对，这 当 ID 播吗？ 对，当 ID 播，绝对当 ID 播啊、嗯！接下来我们有请丽坤老师。 对， 但是我们给丽坤老师找了一个也是反差比较大的， 嗯 啊，刚刚给丽坤老师稿子啊， 相当的大，而且居然找的是春晓老师， 春晓老师的《 蓝调北京》， 蓝调北京， 超级经典的一个节目。而且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我当年在广院读书，春晓老师的声音就是我们就学习的一个范本。对，但是很难达到， 嗯， 所以我觉得你们这真的是太为难我了，太为难我了。 对，这样吧，我们先听一下原版的春晓版的《蓝调北京》，我们有一个片段啊，给大家听一下。 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系列的音乐主题如约而至了，在夏天拉开帷幕的时刻，我们不妨接受海的召唤，去消磨夏日的暑气，拥抱清新和爽朗，想要和你在音乐中去亲近海的宽广与无垠。海水湛蓝，海风清爽，想去看大海，想在海的面前静静地发呆，孤独地看海，想要和他看海，听海浪的声音，被微风吹拂。蓝调北京系列音乐主题，海的召唤。 好想接着听下去啊，对丽坤来说我觉得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对， 我们做综艺节目的时候的声调都相对偏高， 对对，都是很高的， 我们的发音位置都是很高的。春晓老师他的声音是特别沉的， 嗯，你可以喝一点鸡尾酒的， 对， 就算喝多了也达不到春晓老师的高度。 这样吧，我们先把灯光关掉，好吗？ 好，关灯啊！ 啊，关掉灯光。 然后感受一下， 对，然后感受一下这个晚上的直播间的， 面朝大海一样， 嗯 嗯，咸咸的海风吹来。 对， 哎，我能问一下，就是晚间广播台的主持人广播的时候就是关了灯广播的是吗？ 我们的十点达录机 对关掉的灯， 就是要找这样的感觉是吧？ 对， 自己给自己营造一个比较静谧的氛围。 对，然后会比如说男生会在这个青年广播的楼底下抽上一根烟，好好的想想伤心事儿，然后上来就 酝酿一下情绪。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每天大家都在这样的一种沉闷的这种语调中，其实我觉得也压力挺大的。 我觉得他们应该看看，嗯，我觉得就是确实是每天要做这种节目，其实是量变会变质变， 对， 心里面我觉得会很压抑的。 对，压力会很大。 就像做新闻主播做的时间久了之后，整个人都会变得更严肃一点，是吗？ 也没有，可能对新闻事件的那种 啊敏锐度， 敏锐度会高一 点。你看我们两个人就是典型的，一个做综艺出身，一个做新闻出身的，就是两个人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嗯，因为其实我比他年龄大一些，但是可能因为做综艺这么多年，所以就是 年轻， 就是 要说这个， 我不是说 对，就是那种 状态是 对 那种 更加积极一点，嗯， 对。 而且丽坤的风格本来就是那种很有亲和力， 嗯，对， 然后给大家就特想微笑的那种感觉。 对， 在这样的一种感觉下，我 们 怎么听春晓的那种闷闷的声音呢？ 接下来我觉得这一段会整段垮掉。我已经预感到要垮掉了。 我们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好了啊， 嗯， 那我们就开始了啊，配乐。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再次做客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丽坤。系列的音乐主题如约而至了，在夏天拉开帷幕的时刻，我们不妨接受海的召唤，去消磨夏日的暑气，拥抱清新和爽朗，想要和你在音乐中去拥抱海的宽广与无垠。海水湛蓝，海风清爽，想去看大海，想在海的面前静静地发呆，孤独地看海，想要和他看海，听海浪的声音，被微风吹拂。蓝调北京 系列音乐主题《海的召唤》。 哇，哦，听进去了， 还是很有感觉的。 但是确实还是没有春晓老师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是音色的问题。对，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可能春晓老师的音色更加的靠后一点，更沉一些。 我觉得可以夜里边开一档节目，比如说零点啊一点的时候。 那不行，我如果再说下去的话，我就该兴奋了。 好不容易压下来了，是吧？ 对，我是一个特别自我亢奋型。 哎，但是刚才看到很多网友都是突然有临时的起意，说特别想两位反串一下。就是丽坤来一个， 丽坤男主播，我是女主播是吗？ 对，然后丽坤来一个零点乐话，然后张默来一个蓝调北京， 这个换给你，那个零点乐话 的主播。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找了两位特别经典的主持人的内容， 对，压力很大， 我们对，哇，真的太难了。五洲同哥哥，我还记得去年的今天，我偶尔在翻朋友圈的时候，然后看到了五洲同哥哥在发布青年广播成立的那一瞬间，然后有很多的那个照片，就是你们应该是开播的那一天， 对，开播日， 对，真的是犹在眼前，现在居然要挑战他，哇，戴耳机戴上，把灯光关了， 这个、对，哎，真的把这个灯光也可以关掉，这边的这个， 我们就不再不停的开灯和关灯过程当中， 对。对 考验我们， 把这个虚拟演播室的灯也关掉，这会更加有感觉了， 这样就更暗一些了。 对，然后一会儿我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在这个两位老师播这个稿子的时候呢，直接换到我们的这个拉幕的海报《创造982》，直接是让大家去听声音，不去看画面。 嗯， 好吗？那我们先来一个丽坤版的零点乐话。 好， 我们开始我们的开场电乐。 当零点的钟声在耳边轻轻敲响，你我又共同迎来了新的一天。我是丽坤，欢迎光临零点乐花，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你和我相遇，能诉说的仅是一两夜晨光，一两桩心情故事而已。更多的时候，你只是聆听，沉默不语。没关系，我理解你。 感觉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画面吧，其实。 对，就我的感觉，就是他好像在跟五洲同说话。 我刚才的眼前就是五洲同哥哥的照片啊！ 我觉得就像丽坤姐，就缓缓的向我走来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呢？然后拿着话筒说：“欢迎收看《跨界歌王》。” 就特别想告诉他，我上一次失恋是什么时候？跟他讲，我说我有酒，我也有故事。 哇！我觉得我要是用这个声音主持《跨界歌王》的话，观众都得睡着了。 对， 现场能睡倒一片。 但我觉得你们两个如果今天走出去这直播间，两人说话的时候语调应该是降了八度， 就适应不了外面是天亮的感觉。 大家说话都是这样子压下来的。 好了，那接下来是我们张默版的 蓝调北京。 蓝调北京， 这椅子不能动是吧？ 可以动啊。好，那我开始放片花。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再一次做客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张默，系列的音乐主题如约而至了。在夏天拉开帷幕的时刻，我们不妨接受海的召唤，去消磨夏日的暑气，拥抱清新和爽朗。想要和你在音乐中去拥抱海的宽广与无限。海水湛蓝，海风清爽，想要去看大海，想在海的面前静静地发呆，孤独地看海。 想要和他看海，听海浪的声音被微风吹拂。蓝调北京系列音乐主题《海的召唤》。 哇， 我觉得是进入状态了， 进入状态。 我觉得有一个字还读错了，中间还有一句要笑场，你没有听到吗？ 感觉中间反正停顿了一下， 就是气在抖，就要笑了，你知道吧？ 对、 嗯， 但是 蛮适合闭着眼睛听的，刚才一直闭着眼睛，这个感觉很好。 因为这个人颜值是没法。 雨薇，雨薇什么感觉？雨薇听完你？ 我觉得其实是不一样的感觉的，就是男生版的蓝调北京， 是不是有点像看到大海的感觉？ 人家说看到大海就想吐了， 就是这意思。 我觉得会感觉更沉静了。 嗯，而且戴着这个耳机听，确实跟就直接这样听感受不 一 样， 对， 不一 样，不 一样，对， 什么？ 这个耳机是我们 感受一下，是谁？ 北京青年广播专属的， 自制的是吧？ 嗯，对，咱就不做广告了啊。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把灯打开，要提这个挑战我们另外的一个。这个叫做晚间马上转到早间啊，早晨清晨的一档王牌节目一路畅通。 刚刚下节目，他们九点半结束呀、哎。 对他们今天是九点半， 过了七分钟了， 过了七分钟了。 那你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是 就是 说我们让张默和丽坤分别做我们一路畅通的顾峰和圆圆， 嗯， 然后搭档来主持我们的早间的一路畅通。正好现在也是九点半，还来得及啊，路上应该挺堵的。 我们今天是在挑战经典吗？ 对，今天挑战经典。然后丽坤老师可以把话筒稍微的离得近一点点、 嗯、 啊， 近一点， 对，把话筒可以往前一点，嗯，对。好，然后我们这样吧，我们先听一下一路畅通原版是什么样子啊。 一周又开始了，我们祝大家一切顺利，欢迎收听一路畅通。早上好，我是顾峰。 早上好，我是圆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石景山路即将采取管控措施，其中八宝山地铁站路口西向东方向禁止除公交车以外的其他车辆通行，同时雕塑公园中街北口禁止南向北车辆右转驶入到石景山路。另外东四环的四惠桥北侧由南向北方向是有事故发生，京港高速杜家坎收费站进京方向是有事故，北四环安惠桥东侧由东向西在内侧车道是有故障车，请后车一定要小心避让。同时我们看到目前呢，在建国门桥区的由东向西方向呢正在削减流量，请大家配合民警指挥。 这时间段到了7:42，大家都已经在开始白天的工作了。 哎，对。 但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还沉浸在夜晚的比赛梦游之中。 昨天第一场比赛，英格兰对阵巴拿马，我们竞猜的所有的朋友当中，一共有15位猜中了6-1， 我就差俩球，我猜是4-1。 嘿，6-1有15位朋友可以猜中。当然，我们看到猜其他比分的日本对塞内加尔2-2，有900人猜中。 其实说实话呀，就是比赛越来越好看。一方面呢，是因为大家在看球的过程当中，专业的看专业的，非专业的看自己喜欢的那些角度。还有一点呢，就真的是一个对于我们这种球迷来说，是一个扫盲的时候。 嗯， 看朋友圈真是就跟读书一样。 哎，你再看看咱们的一路畅通节目组咱们的排名。 我不要看。 我依然是第一位。 嗯，我现在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怎么了？ 就是说，像这种类型已经垫底儿的人，还有没有可能性直接跑到第一去呢？ 你的主队不是阿根廷吗？ 对呀、啊。 他们确实有点不太争气。 这事儿我跟梅西聊过。 我觉得，冬雪之前嘛还一直在前几名呢，现在也被你带的都跑到后面去了。 那怎么能赖我呢？ 不赖你吗？ 不赖我啊。 你们都是惺惺相惜的。 好了，无论大家以什么样的方式在度过世界杯的这一段期间，我们都希望在早晨开车的时候您是一个饱满的精神状态。 嗯，基本上就是这个感觉了啊。我们也请这个叫做丽坤和张默版的一路畅通啊，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首秀了。 他们俩都好欢脱呀。 对，感觉一下就醒了。 对，大早晨的啊，应该这个 是我们俩的这个盲区。 对，这个时间是早晨的7:42，而且有一大段的路况广告，其实 对 于这个 还是很难的。 张默来说，对，也挺难的。 对， 加油加油加油。 然后圆圆呢，这个就是后面的这个扫盲这个球迷， 还得撒娇呢， 还得撒娇呢。 我还要把他的那个笑声啊那些都要配进去才可以。 对对对， 要说不，我不要看， 要体验一下，体验一下，就是在节目当中笑场的感觉。 对啊，一定要有那种感觉啊，一定要有，好吧？那我们开始了啊，这个电乐还是原版的电乐，走起。 哇，是不是要进夜店的感觉？ 我这是早上起床的这个。 这个歌真的2001年用到现在，我跟顾峰聊过，说你为什么用这个。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我们祝大家一切顺利。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路畅通。早上好，我是张默。 大家好，我是丽坤。我们首先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 我们先来关注一长串路况。石景山路即将采取管控措施，其中八宝山地铁站路口西向东方向禁止除公交车以外的其他车辆通行，雕塑公园中街北口禁止南向北车辆右转驶入石景山路。另外，东四环的四惠桥北侧由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发生，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济宁方向是有事故，北四环安惠桥东侧由东向西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小心避让。同时我们看到呢，目前在建国门桥区由东向西正在削减流量，请大家配合现场民警指挥。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到了7:42了，大家都已经开始了白天的工作了。然而呢，很多朋友啊现在还沉浸在昨晚比赛的梦游当中。 是，昨天英格兰对阵巴拿马，我们竞猜的所有朋友当中呢只有15位是猜中了6-1啊。 哎，我就差俩球，我猜的是4-1 啊。这个也可以拍黑吗？啊，好吧，6-1有15位朋友可以猜中。当然了，我们猜其他比分的日本对塞内加尔2-2，有900人猜中。 哎，其实说实话呀，这比赛真的是越来越好看了啊。一方面呢，是因为大家在看球的过程当中啊，这专业的人家肯定看的是专业啊，那非专业的呢会有我们自己喜欢的角度。还有一点呢，就是对于我们这样的球迷来说，这是一个扫盲的时候，这看朋友圈啊就跟读书一样。 对，你看看咱们这个一路畅通节目组咱们的排名 啊。不，我不要看 啊。是吗？啊，我依旧是第一位。啊， 这个叫翻了，好棒。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啊。怎么了？ 就是这种类型已经垫底的人呢，还有没有可能性我直接跑到第一去呢？ 哎，你的主队不是阿根廷队吗？他们确实有点不争气啊。 这事儿啊我跟梅西聊过了。 哎，我觉得这攻血之前还是在前几名呢，现在都被你带后边去了。 那怎么能赖我呢？ 不赖你，赖谁啊？ 当然不赖我了。好了，无论大家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度过世界杯的这段时间呢，我们都希望在早上开车的时候您是一种饱满的精神状态。 哇，天哪，太 哎，真的，你们就这样继续吧。 对，继续下去吧。我觉得 还得声明一点，上次我们播的是前天的路况。 对对对，是， 对 对对对对对。 其实刚才还有点担心，就是这一大段路况会不会打磕巴啊、吃字啊？ 新闻 结果想象一下，人家是做新闻的，做红绿灯的，怎么可能嘛？ 对，但是还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张默其实有一点点新闻的感觉。 对 对，然后丽坤是综艺的感觉，你俩搭起来，然后你比如说到了张默这个，你说那我就差俩球。我猜的4-1， 我当时想象丽坤姐绝对不会按照那个原来的那个原词不动的会呵呵笑，你知道吗？ 对， 是演出来的，那个配音演员的级别，你知道吗？ 对对。 然后我想，那我要黑一下。 不，然后张默真的黑了一下，然后黑的特别的严肃，黑。 好汉哥的黑是吧？ 我在想啊，这节目再做下去，他们能让我们把广播就是广播给承包了，所有的节目都会让我们再演绎一遍。 我可以继续下去。 对，没事的，我们就把这个旁边那个交通广播给清场，然后你 占一演播直播间啊，咱们占一直播间。 对啊，今儿就别走了，你看啊。好吧，因为我们接下来这个青年广播有好多的精彩的节目啊，时间的关系吧，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今天和丽坤还有这个张默，代表北京电视台，我们代表北京电台一起在这里和大家带来很多的欢声和笑乐。 其实我 欢笑和这个 生乐， 生乐 挺好。 对， 其实我还有一个有一个小小的点啊，就是想问一下两位，就是对于我们台融合之后可不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对以后有什么希望之类的。 哎，想法就是经常来。 对 啊，而且不仅要经常来，我觉得未来的这个节目节目可以融合在一起来做节目。 对， 那可能电视台更多的是负责镜头前面的画面呈现，那可能广播是背后我们台前幕后的很多花絮。我们都可以通过广播的方式，通过直播的方式呈现给所有的朋友们。 对， 所以未来我觉得内容形式会更丰富了。我们不仅仅只是看，我们还可以听，而且还可以边看边听。 是的， 所以给观众的选择和听众的选择都会更多了一些。我觉得有无限的想象力。 对，其实我觉得对未来倒没有什么想象，因为我觉得之前我们已经做了很多融合的事儿了。比如说在6月份的时候，6月初，我和北京外语广播做了一个两台一网融合的一个直播，是 一带一路的 上对啊，上合组织媒体行北京论坛，啊，当时我是和外语广播刘志佳通过北京广播网和北京时间爱奇艺等等平台做的一个直播，那算是一次。然后最大的一次就是去年的时候七月份，就是天涯共此时第二季，当时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一块做，包括北京广播电视报啊、电台电视台、北京时间，还有等等等等吧，就相关的一些单位都在联动。所以当时我特别忙，你知道吗？我们是三个人的报道组去了那个莫桑比克，我又要给电台发专题做连线和短消息，当然要给自家的电视台做那个专题，同时要给北京时间做网络自媒体的直播等等等等。我觉得未来其实可能就是各个台的概念可能就没有了， 对， 就是一个 融合的，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就是，大家要备好各种的工具， 对， 台杆，然后采访机，还有摄像机等等等等。 就是主持人不仅仅是主持人了，也可能是编辑，也可能是记者，走到前方去了。 对，而且我在畅想，如果哪天这个 把我们这样的广播主持人做拽到电视台做节目， 我们那个高考的那个系列报道就是北京广播 电视台，对，教育面对面 啊，是吗？ 对，那个是黄河出的节目， 黄河啊， 就是1039的黄河。 反正就是哪天如果张默，比如说 缺主持人。 对，播这个北京新闻的时候，或者红绿灯的时候迟到了，实在来不及了，你就给我 从前外大街赶过去是吗？ 不是， 他们骑着自行车怎么过去？ 不是，我的意思是，您就给我们打一电话，直接来我们青年广播直播间就行了， 就 行，在这里播，然后我们把信号接过去就行了。 对， 然后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电视台主持人版的蓝调北京，或者是 一路畅通， 点 乐话， 真的可以做一个一路畅通， 再加个工是吧？ 对， 加个班， 到这儿来直播，下了班到这儿来直播， 回头。就感觉比如说丽坤主持跨界歌王的时候，怎么是闷闷的，欢迎大家来 哎，没准未来其实跨界歌王也是可以我们两台主持人一起联动来进行主持，就我不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吗？ 对， 那个春晚不是就是电台主持人过来 对 合作的， 对对对，所以这个融合其实已经开始了， 是啊。 好吧，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我们代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我是张悦， 我是雨薇。 那我们就代表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我是李坤， 我是张默，但是我们也是北京广播电视台， 对，我们代表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 日 快 乐。 好吧，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到这儿，也希望大家每天早晨的时候如约的和我们相见，在青春梦想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啊，这个不仅有追梦，而且还在事业的奋斗中有所成就。接下来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特别主题活动创造982的第二个时段，叫做求职一下啊，这个工作一下啊，我们邀请我们的高丽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继续我们的特别主题活动。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感谢， 拜 拜。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 Hello 982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比比周笔畅，聆听青春，见证未来，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杨浩。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佳妮，在这里要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生而不同， Happy Birthday。 Hello 982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短道速滑运动员武大靖，聆听青春，见证未来，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Hello 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小斐，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见证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毛B，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岁生日快乐。 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贾玲，聆听未来，生而不同，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年轻，祝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聆听青春，见证未来，祝北京青年广播一周年生日快乐。 Drinking something blue from a coconut. Music all up in the place.